和红色预警也是不能燃放，其他具体的您多看看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吧。 依法依规放鞭炮，平平安安过春节。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瑞犬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北广购物新老会员在2月20号至2月21号期间，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全体员工恭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节年假日真的非常多啊，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请客送礼啊，朋友聚会啊，家庭聚会啊，同事聚会等等，真的是非常多。在这个情况下呢，酒是离不了的。 没错，你会发现现在这个走在马路上啊，这个氛围都不一样了。红红火火的，然后呢，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很多朋友呢都说，哎呦，这个时候呢，我得去跟家人团聚一下， 哎， 我得去跟我这个老同学、初中同学，甚至有的这个小学同学，我要去团聚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呢，到了这种时刻，因为虽然是很轻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始终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在那个地方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人特别聪明，他们都会通过酒啊成为他们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 不管几十年没见了还是几年没见了，有什么这个代沟了，或者有什么陌生感了，您这一杯酒下去，整个的感觉又恢复到之前那种感觉。 所以咱中国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欢嘛。但是呢，喝什么酒呢？现在很多人你发现吧，是一个潮流了。无论是老年人、年轻人哈，都喝红葡萄酒了。 但是选择红葡萄酒呢，其实有几点还是蛮难的。因为现在呢，去外面买的话，其实我之前去这个商超里面，其实我会发现红酒呢有整整的一个大面全是卖红酒的。 是的，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红酒到底是好是坏。 对，你一头雾水啊。 对，那我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啊，其实选择红酒呢，你从这四个方面出发，基本上您选择的红酒呢品质都不会太差。那第一个呢，首先你要选择好的产地，对吧？就像你买葡萄一样，我一定买新疆的嘛，新疆的葡萄会特别的甜。那么红酒呢，咱们都会选择哪里？都会选择来自于法国。而且呢，法国在它十几个产区里面呢，我们最情有独钟的，包括在这个世界上比较有名的，就是法国波尔多这个产地了。 哎，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浓郁的矿物质啊，而且公认的葡萄酒产地，被誉为是葡萄酒皇后啊。 对， 应该对它的这个赞誉和认可度真的是非常高。 没错。那么另外第二点呢，咱们就要选择这个葡萄的采摘的年份，这点很关键。因为呢，咱们今天一般来说，咱们今天这也是咱们采自是2016年，2016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那么这个年份呢，在整个的酒瓶界的评分当中的得分也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已经接近于满分了。 对， 所谓的满分呢，就是它的酒感呐、包括酒质啊，包括酒色酒香，这些都是无限度的可以满足所有人们对于红酒的整个的一个期望。 其实说到这个年份，尤其是会喝红酒、喜欢喝红酒的人都是要注重这个的哈。有几个特别的年份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2016年，它是波尔多难得的一个好年份。 对， 在这个年份当中呢，春天呢是凉爽潮湿，那么夏天呢应该说是干爽炎热啊，葡萄呢充分吸收了太阳的光照，所以说释放出超高质量的葡萄汁啊。应该说2016年的红葡萄酒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高的。 没错没错。那么另外除了说咱们的产地，然后除了我们的年份之外呢，第三个重要就是它整个的红酒的一个等级。因为红酒的很特别，在法国它不像是，它这个等级不是民间来制定的，它是纳入了法国的红酒法律的。那么咱们今天的等级呢是 AOP 这个等级。 AOP 呢很简单来说，就是在整个法国红酒的法律当中，AOP就是没有比 AOP 这个等级再高的等级了 啊，就是非常高的顶级， 就已经非常高的一个等级了。 这个它也是一个标准了。 对对，这个是红酒法律来规定的。而且呢它这个 AOP 它不是说一瓶就以后终身都是 AOP 了，它是每一年都要来审核，包括你的酒精度数、你的采摘方式、葡萄的品种、种植的间距乃至于产量的上限，这些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对，它的评比呢非常的严格啊。 对，好的，那么另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红酒啊它是否有在橡木桶中陈酿过，这点很关键。因为这个红酒它在橡木桶中陈酿和不在橡木桶中陈酿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而且每瓶的味道都有各自独特的一个特点啊。 对对。 好了，那么咱梳理一下刚才呢，李成也提到了怎么来挑选红葡萄酒啊。首先呢是哪个国家的，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法国的， 我们肯定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 原瓶原装， 波尔多原瓶上进口的。 对，而且呢是波尔多地区的，是2016年的 AOP 级别的啊。 对， 另外呢是橡木桶酿造的。所以呢就凭这几点就证明今天的这个葡萄酒它的品质各方面来讲都是上乘的。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法国法莫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 没错。 那如果大家去扫码的话，一瓶就要368。对，如果12瓶的话，您可以自己来计算，是吧？ 对对。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维吉纳 XO 白兰地700毫升的六大瓶。 这个就贵了。 对，而且大家注意，这是大瓶的，不是适合装啊。而且呢，它是原酒进口的。 对。 原酒进口的。 来自法国。 对，那一共加起来就18瓶，是吧？ 没错。 那市场价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贵，要几千块钱。其实以往的北广购物卖过699元，那么今天我们又直降200，499元，499元，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哎呀，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其实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并不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其实说到市场上的各种的葡萄酒真的是非常多啊。当然这个刚才你也提到国内的红葡萄酒呢其实进步也非常大，但是呢非常有名的还是法国的红葡萄酒啊。 那肯定 这应该说是世人都知道。有人说这个没有喝过法国的红葡萄酒呢等于没有真正喝过红葡萄酒，这也是对于法国红葡萄酒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哈。 对对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法国的红酒其实是跟它独特的一个纬度是有关系的，就等于说只有这个地方酿出来的红酒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但是有一点很抱歉哈，就是基本上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咱们不论酒庄的，不论年份的，不论等级的，基本上单瓶的售价也要在100-200元左右。 是的。 如果说你说我要在原瓶原装的基础上我加点要求的，我要一个好年份的，然后呢我要一个好的酒庄的，那基本上价格呢就要在300-400左右一瓶了。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呢可能有些听着都有点瘆得慌哈。你想我再说一下，我们法国法莫兰庄园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装法国的啊，一共是12瓶750毫升的。 对， 再加上这个维吉纳原酒啊，也是法国的 XO 白兰地，那700毫升一共是六大瓶，它是原酒，那一共是18瓶。如果单门扫码的话，那个红酒呢一瓶就要368。那如果18瓶的话，当然那个白兰地 XO 也是非常贵的，就要大几千块钱。 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价格跟以往我们的北广购物699又直降了200。 对。 499。如果按499你除以18瓶的话，你看看一瓶才多少钱。可能有些人都说哦这么便宜会是真的吗？ 其实这样子啊，主任老师我跟您这样来说，其实本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酒我们外面一瓶就是368。 是 吧？之前做699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为了打入咱们的中国市场，做的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利润了。那么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不是很特别吗？马上就要到咱们中国很多这重大的节假日了，所以我们索性就想说，既然要过节，咱们就让我们的会员能够舒舒服服的来过节。 是的。 所以呢我们索性就在这个基础上呢再降200块钱。本身不赚钱了嘛，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就降200，在这个特定时间来作为回馈给我们所有的会员对于我们的一个支持。您喝下来只要觉得酒好品牌不错的，您帮我们推广推广，帮我们推荐推荐，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们做来也不亏。 其实你们真的非常聪明，因为现在是一个用红酒的特别多的一个年份啊，因为各种节假日呢大家都要喝到红酒，而且呢你们这个价格我也看得出来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哈，确实想让我们的消费者，想让北京的消费者能够更多的尝到这个品牌，认可这个品牌。 对，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这也就目的达到了，是吧？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性价比非常的高。而

I don't know why. And till this day, sometimes I cry. He didn't even say goodbye. He didn't take the time to lie.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那幕的画面。欢迎来到达拉斯倾听，下面我们带来的是最爱搞怪的 Charlie Feathers。 乡村音乐逐渐响起，喧闹和暴力的张力构成了一种黑白对比的色调。此刻也让我们还原一下电影的现场。马上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电影原声当中 Charlie Feathers 的歌。 With a lot on my mind, and I'm looking for me a woman, but she's mighty hard to find. Lord, ask my country cousin, check the hottest spots in town. Oh, that little bit of woman, well, she just ain't around. Hey, come on, looky, looky, catchy high and low. Don't wanna miss the spot. Keep you.Just a little bitty woman, but you'll never know. I've seen a fella with lots on my mind. I said I'm looking for me a woman.She's mighty hard to find. I asked my country cousin where she's hanging out. Lord, this little bitty woman, she's just out of sight. Oh, oh, oh, oh, I'm lucky, lucky, just high and low. Don't want to miss the start. Keeping on the go. And I said, boy, watch it, woman, she's on the show.I need this little baby woman, how much you'll never know. Oh, now, I just need a simple clue where she's hanging out. And I promise to make it worth your while. If you mark her out, well, I need the price, make it fast. We did for too long. I got that woman on my mind.I'm gonna bring her home. Yeah, yeah, yeah. Look it, look it, catch it high and low. Don't wanna miss a spot. Keep it on the go. Waiting, watching, woman, she's gonna show. I need a little bit, woman, how much you never know. Baby, I need you, how much you never know.Lord, I need this little bitty woman. I'm a kid. 哪首口哨的音乐会让你记忆犹新呢？那种随性感和绕梁三日的高音频总会在关键的时刻震撼到你。在莎士比亚当中，加州山蛇企图在医院暗杀新娘时的经典口哨配乐堪称是影坛经典之一。用口哨塑造惊悚的环境代表，很奇妙吧。Thank you. 关天呢，在这部电影当中用了大量的音乐素材为场景做铺垫和渲染，用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音乐搭配五光十色的暴力场景，展现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面孔，所以呢，在电影当中也完完全全为我们还原了暴力美学。正是这样的电影造就了石井阿莲这样的女子。莎士比尔的原声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应该是那首 The Flower of Carnage。 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70年代日本热门的电视剧集，用在电影的结尾处。当刘玉玲扮演的石井阿莲倒地之后，音乐就开始响起，怀旧而忧伤的女声配合着画面上的漫天飞雪，一下子呢就会将观众拉进到心凉感伤的情绪当中。好了，短暂的画面，希望你能在歌曲当中都能够重温一遍。我是艾柯，拜拜。 見つめて歩く闇 道を行く女、涙は遠に捨てました。振り向いた川に遠ざかる旅の日が、いてた鶴は動かず泣いた、雨と風冷えた水もにほつれ髪映し、涙さえ見せない蛇の目の傘ひとつ、恨みの道を行く女、心は後に捨てました。川に身を委ね、女は遠に捨てました。 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

城里充满着细雨，我想这是相遇，多年的足迹告诉我不变的，我想那是真实。每当我独自想起从前，我想那是距离，所有的一切渐渐远去，我想这是命运。是的空气， 嘿呦嘿呦， 我想我在这里。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各位听众，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 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飞，给我。